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4集。所以这个一路上都对唐默、白若瑶戒备提防的男孩，在踌躇了许久后，将仅剩的一朵月亮花递给了唐默。那时白若瑶已经通关成功，拿着两朵月亮花离开了游戏，一朵是从唐默手里偷袭抢过来的。傅文生以为唐默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才决定将自己的月亮花、自己的奖励送出去。然而唐默看着这个小朋友假装大方的表情，却轻轻地笑了。我们还没输，是我们，不是我。小男孩惊讶地说： 那个布鲁斯，那个白若瑶已经离开了游戏，他抢走了你的月亮花。虽然我觉得他更应该抢我的月亮花，因为比起你，我的月亮花应该更好抢。但你的月亮花是真的没有了。你的任务不是要把月亮花插入花瓶吗？ 他是个神经病。唐默直言了当，傅文生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。 他不抢你的花，只抢我的，是因为他觉得抢走我的月亮花才有意思，才有挑战性。除此之外，抢走你的，你的游戏并不会输，只是没有奖励而已。 白若瑶和傅文生攻略的游戏是黑塔一层，而且他们拥有多少月亮花，就有多少奖励，这是黑塔已经提示了的。唐默淡淡地说， 你的这朵花或许也是他故意留下来的。 傅文生愣住。 什么？ 抢走你的花并不难，但他没抢，是因为他知道了我的游戏任务。 这是唐默疏忽大意了。在他们三个人走出宝石走廊时，白若瑶说接下来他们要将月亮花插入花瓶，唐默没有否认。从这个时候，白若瑶就知道唐默的游戏并不是宝石走廊的绝境生存游戏。 我的游戏是宝石走廊的捉迷藏游戏，所谓捉迷藏，一定有躲藏的人类，也有要捉人类的鬼。在宝石走廊里，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是鬼。 傅文生一下子反应过来， 红桃王后的卫兵。 宝石走廊里除了他们三个玩家，只有红桃王后的卫兵，鬼只能是他们。 是，鬼是卫兵，我想要通关这个捉迷藏游戏，就不能被鬼抓到。但事实上，不被他们抓到的方式有很多，之前三个小时我也一直没有被他们抓到过，但我一直没有完成游戏。 傅文生说， 因为在你没有离开宝石走廊并且把它永远关闭前，谁也无法保证你以后会不会被卫兵抓到。 傅文生抬头看向唐默， 你要把宝石走廊永远关闭，这样你才永远不会被卫兵抓到，你才算赢得游戏，所以你需要月亮花。 小男孩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上这最后一朵月亮花，他挣扎了一瞬， 你还是拿我的这朵月亮花好了，比起那个老是笑得很瘆人的大人，你对我还是挺好的，如果没有你在，或许那个神经病早就对我动手了，他留下我的这朵花可能就是再给你一次通关的机会，让你不至于游戏失败。他很想看到你抢我的月亮花，我武力不如你，你要真抢我肯定也拦不住，所以你拿走吧。 这些话傅文生之前说过，但唐默却告诉他还没输，他只当唐默是不服气自己被暗算了，却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唐默的口袋里，一个白色的火鸡蛋正散发着淡淡的光辉，一个 S 字符在这颗火鸡蛋上闪烁着。唐默定定地看着这个自愿让出月亮花的小朋友，又笑着说了一遍， 还没有输。 傅文生茫然地看着他， 你怎么？ 唐默闭上嘴对傅文生微笑，同时他的手指在火鸡蛋上轻轻地画出了一个 L。 Save。 Unload 游戏独档， 一切回到50分钟前。当唐默再次睁开眼，他站在一条狭长的宝石走廊中，身旁跟着个小男孩，没有娃娃脸。傅文生说， 我们真的不和他一起走？他看上去很笃定。 笃定中间那条走廊是对的。唐默转头看向傅文生，他看了片刻，回过神，语气平静地说，我也觉得他很坚信自己选的路是正确的。傅文生没想到唐默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大，他问道， 那我们回头和他一起走中间那条路？ 唐默笑道，好。重新走进中间那条路，唐默听到了一首熟悉的非常难听的小曲儿。听到他们的脚步声，那个吊儿郎当的娃娃脸青年转过身，笑嘻嘻地说出了一句唐默早就听过一遍的话， 赵赵，你又想和我一起走了？ 唐默盯着他看了许久，他笑道，又见面了，布鲁斯先生，又见面了，白若瑶。是的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唐默就已经独当重来，并且琢磨着如何暗算这个阴险狡诈的娃娃脸。唐默并不是演员，他虽然独当重来，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事，但他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完全骗过小心谨慎的白若瑶，所以一见面，他便盯着白若瑶的眼睛看了整整10秒，发动看我纯洁的大眼睛异能，尽量取得白若瑶的信任。接下来，唐默便开始演戏。其实独当之前，唐默也带着小男孩回头，选择和白若瑶一起走中间这条走廊。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中间这条路确实是正确的路。但是他看到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白若瑶对走中间这条路非常坚持。在唐默和小男孩准备进入右边的那条走廊前，他特意提醒白若瑶，一旦遇到死路，三个人一起走的存活率远大于一个人，所以即使右边这条走廊是死路，他们三个人一起还有回头的机会。可如果白若瑶一个人进了中间走廊，独自遇到卫兵，他存活的概率不超过50%。可白若瑶对他的这句话的回答是，所以再见了。他仍旧不肯改变选择，一定要走中间这条路。白若瑶是个极其谨慎的人，还是个聪明人，他既然坚持要走中间这条路，那一定有他的原因。而且选择中间这条路同时还意味着另一件事，他不肯走右边这条路。他知道右边这条路有问题，甚至可能很危险。不需要独当，唐默便觉察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他只在右边这条走廊走了10秒，便返回头和小男孩一起重新找到了白若瑶。底下发生的一切和独当后一模一样，他们又走了很多个岔路口，很多条走廊。随着3个小时时限的到来，唐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一直选择正确的路并不是走出宝石走廊的真正方式。他想到了莫比乌斯环，再联想到红桃王后理论，最后打破墙壁，三个人一起走出走廊。那一次白若瑶偷袭唐默成功，抢走唐默的月亮花。其实唐默完全可以用傅文生的月亮花通关游戏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选择独当重来，一定要坑死那个狡猾奸诈的娃娃脸神经病。独当以后发生的事从来没有变化，只是当白若瑶再次偷袭唐默抢他的月亮花时，唐默早就有所防备，他将白若瑶反推入了无底洞里，并且用大火柴点燃了他的手臂，逼着白若瑶必须自断其臂跌入无底洞。白若瑶永远想不到唐默拥有一个稀有品质的作弊神器火鸡蛋，他也想不到在他选择一定要进入中间那条走廊时，唐默就开始存档。存档原因有两个，一来是3小时的时限只剩下不足1小时，火鸡蛋可以存档1小时， 时间正好，适合存档。二来，是唐默在白若瑶的脸上看到了一样东西，画个圈圈诅咒你的黑气。当白若瑶坚持要走中间那条走廊时，一层熟悉的黑气萦绕上了他的眉间。唐默本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可他看了半天，那层熟悉的黑气明明白白的就是诅咒异能奏效的表现。但是这个时候白若瑶并没有倒霉，除非他选择中间这条路后会很倒霉，这是唐默当时的猜测。在诅咒异能的奏效概率和白若瑶的聪明狡诈中，唐默选择相信后者。他相信白若瑶的坚持肯定有理由，所以唐默还是决定和他一起走，走中间这条路。只是唐默顺便开了存档器，以防万一中间这条路真的是绝境死路。现在回想看看，诅咒异能的倒霉效果该不会是在说我开启了存档器，那个神经病就特别倒霉了吧？唐默暗自想到。存档已经过去了，白若瑶也自食恶果跌入了无底洞。不再想那么多，唐默拿着两朵月亮花看着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该用月亮花换取奖励然后离开游戏了？和独档前的娃娃脸神经病一样，傅文生戒备地看着唐默，他有些惊讶。 你不抢我的月亮花？ 傅文生和白若瑶的任务和月亮花有关，他们拥有多少月亮花就可以换取多少奖励，他们并不知道唐默的任务奖励和月亮花有没有关系，但是他们进行的都是相似的任务，很可能唐默的任务奖励也和月亮花有关。然而唐默说，算是还你的。傅文生一愣， 什么？ 看着小朋友懵逼的样子，唐默忍不住笑了。走吧，我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了。傅文生本来还想再问些什么，但这种地方不宜久留，他不是唐默的对手，为了防止唐默反悔，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月亮花兑换成了黑塔的游戏奖励。唐默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奖励，不过在月亮花消失在他的手中时，小孩藏不住眼底的欣喜。很快，傅文生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狭长的走廊里。星光璀璨的长廊中，唐默一个人站在无底洞旁，手里拿着两朵月亮花。小朋友走了，唐默总算有机会看看自己的异能书。他从空中取出了一本薄薄的书，翻开到最后一页。当唐默看到最后一页上的异能名字时，他错愕地睁大眼，但很快的，他无奈地笑了起来，哭笑不得地说，原来是这样。 异能，凡人终死，拥有者白若瑶，正式玩家。类型，特殊型。功能，双眼可看到缠绕在他人身上的黑色死气，通过一些行为和语言可以改变别人的死气，死气越重该人死亡的可能性越大。等级五级，限制不可以看到自己的死气。备注，当你见到一个黑球的时候请别害怕，或许他只是下一秒就要死了而已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每天可使用三次，只能对同一对象使用，使用后会被使用对象的死气缠身，分担对方 1% 的死气。在白若瑶的眼中，唐默早就是个浑身插满 flag 的黑球，然而这个黑球就是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气死你。 就是因为这个异能，他在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态度很奇怪，或许那个时候我的死气比白灵女重很多。唐默想到，然后当我顺利从黑豹的手里活下来，他才会那么惊讶，因为他以为我肯定活不下去。 这个异能看上去是一个没有攻击力的鸡肋异能， 和改名字异能烂得不相上下，但是在宝石走廊里，这个异能却是顶级法宝。唐默到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白若瑶坚持不肯走右边那条走廊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